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北京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二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北京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九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明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比较好，适合大伙的出行。天干物燥，气温比较低，提醒您要注意补水防燥，还有添衣保暖。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儿心情愉快，出行平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的国贸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东五环的平房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远通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是车行不畅。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我们的继续为大伙儿来推出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副书记、执行院长陈勇陈院长。欢迎陈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陈院长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朝阳医院的执行院长陈勇。 欢迎陈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在2018年朝阳医院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大家伙儿在朝阳医院以后看病还会享受到哪些新的便利。那作为一个院长，我想问问陈院长，作为一个我们说医院政策的执行者，甚至我们在医院待的时间特别的久，作为一个医院的参与者，您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觉得2018年朝阳医院发生的最大变化，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其实朝阳医院这些年呢，都在处在一个快速的发展和变化当中。那么如果用一个特点来概括2018年朝阳医院的变化，我想就是我们的医疗服务还有医院的精细化管理，它的信息化的水平被提速了。比方说我们的远程医学，比方说我们的京医通的使用，包括朝阳的健康云等等，这些都体现了 信息化的提速。 哦，信息化的提速是您觉得2018年在朝阳医院最大的一个变化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陈院长和我们说一说，其实啊，这信息化的提升最重要的应该是落到服务患者身上。作为一个普通的患者，我就想知道您刚才说的这些信息化到底能给我就医，能给我看病带来哪些方便。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也让陈院长和大伙好好的聊一聊。那关于朝阳医院在2018年有哪些新变化，对于朝阳医院看病就诊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节目和陈勇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呢，两部热线也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凤凰风直播、腾讯视频、网易新闻、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和新浪一直播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院长。那今天呢，陈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带来了一个互动的小问题，因为今年啊，我们的节目特别设立了院长送健康环节，每一位来做客的院长、做客的一把手都会给我们出一个互动有奖的小问题，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美的礼物。好，那今天先让陈院长和我们说一说，今天您带给大家的这个互动有奖的小题目是什么呀？ 我今天带来的题目啊，其实很简单，经常去朝阳医院的这个广大患者应该了解。那么即使不去呢，你要认真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在介绍的过程中也会把谜底介绍给大家。我的问题就是，北京朝阳医院是从哪年开始至今一直坚持实行全年无假日门诊服务的？ 嗯，也就是过年过节咱们休息了，但是朝阳医院医生们、护士们不休息，继续为咱们服务。是从哪年开始朝阳医院开始执行这种全年无假日门诊的呢？给大伙儿缩小一下我们说答题的范围哈，给大伙儿三个选项：1997年开始 ，B 选项1998年开始 ，C 选项1999年开始。这三年当中有一个是正确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现在就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呢，我们会准备两份小礼品送给答对的听众朋友，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北京朝阳医院建院60年的纪念画册。今年我们也是恰巧赶上了朝阳医院建院60周年哈。嗯，那今天呢，把这个精美的画册送给我们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 推进分级诊疗、医疗资源均质化，北京朝阳医院如何通过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技术，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优化服务流程，朝阳医院如何挖潜，让百姓看病更加便捷？重点医学专业扬帆计划，北京朝阳医院又有哪些科研创新扬帆起航？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医疗协同创新多措便民惠民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访谈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副书记、执行院长陈勇，给您说说医疗供给侧改革，让优质医疗资源更加可及。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副书记、执行院长陈勇陈院长。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陈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陈院长告诉我们说，在他眼里2018年朝阳医院最大的变化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变得更深了哈。我们现在看病都离不开我们说这种大数据的支持，我们很多朋友都习惯在看病之前先通过京医通来进行预约挂号。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本节目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京医通，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跟我们说一说，在2018年朝阳医院到底有哪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数据，有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服务平台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朝阳医院仅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达到了140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70%，�ua号量在平台21家市属医院里排名第一。截至9月底，朝阳医院开设了19个知名专家团队和95个专病专症门诊，开设数量均居市属医院前列。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朝阳医院2018年前三季度的退号率降低，说明打击号贩子的行动比较成功。朝阳医院院内平均就诊耗时由原来的75分钟降到70分钟，说明医院就诊流程的优化比较成功。 这是我们说京医通的大数据带给我们的朝阳医院2018年的一些数据的亮点。陈院长，其中我关注到了几个数字，首先是门诊的挂号量，数量是咱们北京这20多家市属医院排名第一的。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诊的耗时，平均的耗时从原来的75分钟下降到70分钟了。这五分钟可能大家猛一听，一个人没节省多长时间，就节省了5分钟。但是您想想，这朝阳医院总共的挂号量是140万，每一个朋友去节省，我们说5分钟，这140万得节省多长时间啊？也想问问陈院长，这五分钟到底是如何省出来的，如何节约出来的？ 那么，朝阳医院呢？我们在医改的时候，听众朋友如果有记忆还知道，在2012年，我们率先强调的就是预约优先，那个分时段预约来推广预约挂号。那么通过预约的方式呢？那么使患者在挂号排队，包括交费排队，包括取药排队，这个三个环节，这种三长，我们老说门诊就医的这种三长得到了有效的缩短。那么这两年我们说了，用信息化手段，依靠京医通的这种平台，再加上我们原有的不少于9种的预约挂号的这个渠道，所以我们朝阳医院现在80%以上的患者都是通过预约渠道挂到门诊号的。因此他不像过去那样一大早跑到医院排队挂号，生怕挂不上，他是在家里把号约好，而且按照约诊的时间卡着点来。我们刚才说就诊的耗时70分钟也好，75分钟也好，这个时间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是以患者取到这个号，到这医院取了这个号，也就是一进门他取号，这踏进医院的时间，到他取完药走人，取药的这个时间一掐，这是非常精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我们把收费和挂号实行通柜服务，把取药中西药通柜服务等等，这一系列的优化，包括京医通上线以后，我们上线了大量的自助机，每一个门诊楼层都有大量的自助机，就是不单是窗口，年轻人会使用这个操作的，使用自助机具很方便，这样就加快了他就诊流程，所以他滞留医院的时间只有70分钟。 这个时间确确实实是缩短了，每一位患者平均就减少了5分钟的时间哈。那朝阳医院我们知道在东部地区这个三甲医院应该是排名第一位的，很多我们说在城东部生活的这个居民，大家有病有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都是先去朝阳医院看看。 对 啊，因为离家门口是比较近的。我知道朝阳医院的这个急诊其实也是特别繁忙的哈，也想问问陈院长，在急诊非常繁忙的情况之下，在我们说城东部市民第一个想到朝阳医院的情况之下，怎么才能够做到急诊真的能够让着急的患者优先看上？因为但凡去急诊的朋友没有不着急的， 对， 医生可能会心里有数谁的病情比较严重谁优先，但是作为患者来说，我觉得我的病就是最着急的，每一个去了急诊的朋友都特别的火急火燎，那这样怎么才能够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真真正正的服务到我们说特别需要紧急救助的这些人，让大家可以有序的在急诊就诊呢？ 对，您提着这个问题啊，非常的切中要害。我们在门诊和急诊的服务啊，这个有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门诊是强调的呢先来后到，所以大家我们开放的预约挂号池是3个月的，就是说你可以提前3个月就预约这个号，谁约的早 谁 就在前面先看，那么这个是按照先来后到这个顺序。但是急诊啊，我们讲急诊它是一个救命的绿色通道，它是救急症的，危重症的，因此它这里边呢不能够简单的按先来后到，它应该是救急救命的原则，应该就是说谁的病情更危重，谁更急，病情发展得更快，谁就应该得到这救治，优先救治。所以为了这样的这种实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在急诊服务流程上进行了跟门诊不一样的改造，比方说门诊我们分诊台对病人的病情首先划分等级，按等级划分你就诊的次序，也就是说谁的病情更重，谁的病情更急，谁就排在前面。那你病情比较缓和，或者说是一个慢病，有一个新的小的变化， 总而言之不是特别严重的时候，你就会排在后面。 嗯， 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扩大，就刚才你说的需求很大，我就需要一个是扩大空间，比方说我们把我们的留观室，我们的重症的监护病房给它扩大，把我们的抢救室的床位给它增加，同时呢为了改善就诊环境，我们对这些留观室抢救室实行了封闭管理，因为空间有限嘛。封闭管理一方面呢能够集约冲空间，有利于抢救病人，另一方面也减少了病人之间、病人家属之间的交叉感染。 嗯， 同时呢医疗的秩序和治疗的质量有了保证。 嗯， 所以我们是不惜代价，我们每年要拿出100多万的资金雇了护工，帮助病人家属完成病人的生活护理，这样不让病人陪护，来实行一个封闭的管理。 嗯， 但是仅仅做到这个增量还不够，因为大量的病人会堆积在这里，特别是一些康复期的病人。 嗯， 还有一些病人属于啊他回不了家，他需要护理，不断护理的病人，他不属于急症病人，但是因为他回不了家，没有出口，长期滞留在急诊，所以我们又跟医联体这个单位合作，把我们这样需要康复的、需要护理的病人转到我们的医联体的机构，比方说我们的社区服务中心，转到我们和医联体的合作医院，把这样的病人转出去，腾出空间来收这些重病人。那到目前为止，长安医院无论是抢救室还是他的急诊的这个留观室，危重症病人占到了所有病人总数的90%以上。那么可以说这个数量和比例在全市都是名列前茅的。 嗯，我们说好钢用在刀刃上， 对， 确确实实把这种优质的医疗资源留给了我们说急需要去救护的这些急诊的患者哈。 对， 刚才陈院长提到了很多朝阳医院在我们说急诊流程改造、环境改造上面下的这个大力度，但是我们说去医院，我们不光是看急诊，我们门诊也非常的重要，甚至还有很多住院的病人在医院也需要有人照顾。也想问问，2018年朝阳医院在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我们说这种便民举措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推出，方便大伙儿来就诊？ 朝阳医院呢，我们今年重点呢在门诊的这个服务流程上，我们推的是什么呢？就是预约诊疗的概念。大家都熟悉预约挂号了。其实预约挂号这只是你在医院诊疗的开始。其实诊疗一旦开始，比方说你要做检查、做化验等等这些，甚至有一些治疗，包括门诊的手术等等，那这些呢都需要预约。以往呢都是医生开了单子以后，患者要跑到相应的科室去约。 对， 你要做 B 超， 得先交单子， 你到 B 超室去预约。你要做 CT 核磁，你要到放射科预约等等，要跑很多地方。那我们今年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预约诊疗，我们实行一站式预约，就把这些大型设备检查的预约集中在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就是您跑一个地儿，所有的检查化验就让你在一个地方就实行预约了。而且在这个预约过程中呢，医务人员会根据你检查的项目给你排一个先后顺序。比方说有的检查需要你憋尿，那恐怕你长时间憋尿就不行，你就需要先去做。那有的检查需要空腹，那也是你来的第一个查的就是应该是空腹项目，然后不需要空腹的就排在后面。如果我们颠倒过来，你要空腹的项目排在最后，你就会饿一个上午。这个就对病人就会产生不良的影响等等。就是用这种办法，一个减轻患者反复排队反复约的这种麻烦，另一方面呢就是节约患者的时间，提高患者就医的感受。 好，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远程的，我们说像是我们这个我们各个检查项目的司令站一样，我们去这一个地方，所有的检查项目都给排好队了，而且排好顺序了。 对， 告诉你先去抽血还是先去拍片子， 对， 在这一个地方都可以搞定了。 对，告诉你哪天来、什么时间来，给你预约好。这是我说的门诊这个环节。那住院的环节，其实现在最大的痛呢就是住院难。特别是一些某些疾病的高发期，比方说冬季马上来了，可能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期，那么到了夏天可能是 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期等等。那么当病人集中的时候，危重症的病人，这种集中发病的病人住院会有困难，长期滞留在急诊甚至在门诊啊，等候床位等候很长时间，这个呢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患者感到很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怎么来化解这个，我们今年也想了办法，我们提出来先第一步拿出一部分床位进行全院统一的集中管理。 哦，不再分科室了。 对了，这样怎么办呢？就是比方说最近呼吸道的病人多，我可能把所有的床位，不管它是原来是消化科还是这个呼吸科，我都用来尽量收这样的重病人。那么到另一个季节的时候，可能手术的病人多了，或者是胃肠道的病人多了，那可能我把其他各位的床位都集中在这儿，这样呢使医院现有的床位的利用率大大得到提高。我们以前往往是有的科室一床难求，而有的科室呢又长期空床，这样呢资源不均衡。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呢，能够挖掘出现有床位的资源，能够更好地满足住院患者的需求。当然做这样的工作我们要增添很多麻烦，首先我们要保证医疗治疗的安全，因此我们的护理人员要经过培训，要具备各个专科护理的一些技能。所以我们实行的护理的垂直管理，那么同时呢医生也要打破原来科室的界限，所以我们在医院里在推主诊医师组，就是意思就是医生不是在现局在科室工作，而是医生组成组以后，一个工作小组以后，跟着病人走，病人住在哪个科，病人住在哪个病区，你到哪个病区去查房、去治疗。所以我们这理念就是麻烦尽量留给我们自己，方便尽量的多留给病人， 留给患者。 对， 通过这样的我们说比较机动的形式，让整个的床位利用率变得更高一些哈。 对，也更好的满足患者的需求。 刚才您提到了，这都是信息化和我们医院想了各种办法方便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就诊就医过程。也想问问陈院长，其实啊，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检查项目提前要预约之外，有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等待，因为这检查结果有的不是当场出的。 对， 我们可能得在那门口等，要是几个科不在同一层，可能大家伙还得楼上楼下跑好几趟。 对， 也想问问您，既然有一个地方能够帮我们实现这种统一的预约，我能不能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服务咱们更进一步，在这儿比如说所有的检查结果我也可以统一一个地方得到。 这个呢其实已经率先的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目标了。我们朝阳医院呢自主开发的一个手机 APP 的软件叫朝阳健康云。就是每一个在朝阳医院就诊或是住过院的患者，你都可以申请朝阳健康云，你一个专有的一个号码，然后输上密码以后注册以后，你在朝阳医院就诊的所有的病例资料，包括你各项检查化验的结果，包括单据，包括你住院的病例等等，都可以通过朝阳健康云调到你的手机上。所以方便了患者随时的来获取他在朝阳医院不仅仅是你这一次的检查化验的结果，你以往的都可以查到。那么还有什么好处，比方说外地的病人如果你回到当地去就医去复诊的话，你就可以拿着你的手机把长院检查化验的情况全部都调取出来。所以通过这个移动的终端就实现了朝阳医院的医疗信息和当地的医疗机构能够实现点对点的对接。 相当于病例都变成电子化了。 电子化了。 我们之前说很多医院的这种电子病例其实是医院内部共享的，比如说医生我可以通过我的医院内部系统调到患者的电子病例，但其实患者自己是没有办法掌握这种电子病例的。 是这样的。 但是朝阳医院往前迈了一步，电子病例已经落实到每一个用户自己的手中了。 对， 不光在朝阳医院能用，我回家了以后在其他医院我也可以把朝阳医院的检查结果报告单甚至我的用药记录调出来给 你从云上下载下来，云端下载下来给当地的医院医生看啊，这都可以实现了。 好，那这个我们说朝阳健康云确实非常的方便哈。这个大家伙如果在朝阳医院看病的话，我建议您可以自己好好的手机上下载一个，这样其实相当于变相把我们的这些就诊的记录就医的记录咱都保存下来了。 对， 以后咱们再去看病，医生说你以前吃过什么药啊，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不太记得了，咱把这手机平台一打开，医生一看就知道以前吃过什么药，用过什么样的治疗方式，他都一目了然。 对， 对， 嗯， 所有的化验结果，他的每一个化验的结果的值上面都记住的清清楚楚。 嗯，好，这个朝阳健康云非常的方便哈。那除了我们说这种检验结果的报告，还有刚才提到了住院的问题，除了床位，还有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患者在医院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报销的问题。 嗯， 有的朋友可能是医保报销，现在我们医保实现了这种实时的结算，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还有很多朋友是这种上了医疗的商业保险。 对， 商业保险往往报销会存在一个自己先垫付，然后呢拿着各种单据去保险公司理赔，中间会延长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对于一些我们说这种比较严重的疾病，甚至我们说这种大病的患者，其实这个报销的周期对他来说家庭的负担就非常重。也想问问在这种我们说报销的环节，朝阳医院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或者一些新的科技推出，也能够让我们确确实实享受到报销的这种速度提升呢？ 是这样，那么我们说了，就是通过信息化的建设呢，我们也希望用信息化的手段呢，给患者提供更便捷的服务。那么我们就想，老百姓每个人都有这个医保卡，我们凭着这个医保卡呢，到医院，无论是门诊还是住院， 嗯， 现在都已经方便的实现了实时结算。 对， 所谓实时结算呢，就是你在交费的时候，你只需交你个人需要负担的，我们叫自费的那部分。 自费的部分， 凡是由医保出的钱，你都不用付了，然后医保就直接跟医院结算了。 嗯， 那么这个做到这一点的背后是什么呢？就是医院我们的信息系统，我们的医疗的这个电子病历啊，我们的医嘱系统等等。我们的 PACS 就是影像系统等等，所有的医疗的信息系统都要把这些数据汇总到一起，然后提供给医保，才能够实现这种实时的结算。 嗯， 那么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呢，朝阳医院啊，包括本市很多医院，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信息系统的集成，我们全部能够实现跟基本医疗保险的实时报算、报销和结算了。 嗯， 那从理论上说，跟商业保险公司也应该能够实现。 嗯， 至少我是具备了，我能够给你提供这样的数据。所以我们今年呢，我刚才说了，长远今年的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在信息化上面提速，所以我们今年主动的跟多家商业保险公司去联系，我们愿意给商业保险提供这样的帮助。 嗯， 那么今年我们长远成功的跟一家商业保险公司签了约。 嗯， 那么已经实现了，这家保险公司的客户他在朝阳医院就诊住院的话，他可以凭这个保险公司的保险卡，那么跟说刷基本医疗保险那个保险卡是一样的，所以拿这个卡就可以直接刷卡结算，他只需要负担他个人负担那部分，商业保险公司所有给他承担的就在网上就直接结算了。这样的病人就不用到我这儿开一堆单据，开一堆证明拿上去，然后还甚至还要复印病历，然后厚厚的一叠资料提交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再提交给他的理赔部门再去审核，逐页逐条的审核，这个过程短则一个月，长的我听说有3个月4个月的才能报销，非常麻烦。那么实行这样的便利的这种实时结算，跟医保基本医疗保险一样的实时结算，实际上就给参加商保的人 带来 方便。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陈勇院长和我们说在2018年朝阳医院还有哪些变化，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在今天的直播间，为大伙儿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副书记、执行院长陈勇陈院长。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伙儿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在朝阳医院看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不舒心的事想要投诉，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随时和陈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就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反映给陈院长。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参与到今天的院长送健康环节，参与到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幸运听众，送出北京朝阳医院建院60年的精美画册一份。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来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陈院长想问问大伙儿，朝阳医院是从哪一年开始全年无假日门诊的？也就是一年365天，咱随时有病，随时去朝阳医院都能找到医生和护士。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1997年 ，B 选项1998年 ，C 选项1999年。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好了，那今天既然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系列节目，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和患者朋友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下面让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有请我们的京医通首席数据官和大伙说一说，在之前我们的预告征集过程当中都有哪些听众朋友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陈院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平台网友最关心的是就诊流程的问题。网友陈祥晶提问，如果病情需要要安排住院，开了住院通知单并已经进行登记后，需要等多久才能住院？如果床位紧张，这个入住时间是否可控？网友张振生提问，咱们医院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直接确定到哪个窗口取药，这样就可以减少患者缴费后的一个流程，可能需要在程序上进行调整一下。那也有网友呢关心价格的问题，网友小多鱼提问，朝阳医院收医师服务费后，药价和之前相比会下降很多吗？是不是只有病比较重，需要的药比较贵的时候，降的钱才多呢？ 大家伙关注的问题还比较全面，有住院的问题，有取药的问题，还有这价格的问题，咱一个一个来回答，陈院长。 好， 咱们先和大伙来说说这住院的问题吧。我记得上半段的时候咱们说到了，朝阳医院现在已经设计了这种机动的床位。 对， 那能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朋友的问题？开了出院通知单，什么时候能给信儿？什么时候能住上院啊？ 这个网友的问题呢，其实我很难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呢床位就有这么多，那在床满的时候我只能是出一个病人再入一个病人。那么在患者等候排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坦率的说还有加队加三儿的。为什么呢？比方说今天急诊送来一个特别急的特别重的，他的病情很危重，那有可能在空出床位的时候就优先收他了。所以一些常规的病情不是那么急的病人，有可能在高峰期啊就等候的时间会比较长。那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呢，就是一旦你需要住院呢，医生会给你开住院证，他就会登记到我们的住院系统里边。那么有时候等候的时间确实比较长，这也是我们今年要重点解决的。刚才我在上半段的时候我讲了，我们采取的措施呢，就是把全院的床位集中整合，拿出一部分床位来整合，打破科室的界限和壁垒，那么优先收那些急需要住院的科室的病人。就是坦率的说，当这个科室的病人集中比较多的时候，就把他床位扩大了，借别人的床。那相反，等过一段时间这个科室的高峰就诊高峰过去了，就可能把他的床借给其他的科室。这样呢灵活的来调剂，希望能够更大的发挥现有床位的潜力，减少病人等候的时间。另外我们也定了一条，这种集中管理的床位，从医院收病人的价值取向来讲，我们优先收什么呢？优先收危重症病人，优先收急诊室里的重症病人。这样呢能够真正的让那些急症需要紧急救治的人及时得到救治。 也想问问陈院长，像您说的这种集中统一管理的床位，现在大概占到了朝阳医院总床位的比例占到了多少？ 我们初步计划呢，我们第一步拿出30%的床位管理。这一方面呢需要试点摸索经验，因为对这项改革呢我们也比较慎重。尽管它改革我们预判它的成效会很好， 但是它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科室界限，这对患者的医疗安全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嗯， 所以我们也希望从医生、从护士这样的管理的这个团队方面，要进行改革，要进行深化的这种细化的安排。 嗯， 在确保医疗安全的情况下，来提高这种床位的灵活的使用度。 嗯， 所以这项工作呢，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开始试行。第一步，先拿出30%的床位。如果效果好，未来几年我们会推广，甚至我们有可能把全部的床位都实行统一管理。 好，今年年底开始实行，也就是说在明年的时候，市民对话一把手我们再次邀请朝阳医院院长来做客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看看一年的时间以后咱们的这个实行效果到底怎么样了。我们明年再继续关注哈。 对， 好，第二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他是想问问这个能不能在缴费的时候就直接确定好哪个窗口取药，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少跑路了。 我觉得这个朋友提的问题非常建议非常好哈，所以真是应了我们那句话，在不断优化我们的服务流程当中呢，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嗯， 其实他提了一个问题，我想提的问题是我们确实存在的。那么这个客观存在就是原来，在信息化建设它是一步一步实施的。那么当我们实行通柜服务的时候，为了方便病人取药，我们在药房那儿设了一个取号机。 嗯， 就是你交完费了以后到那儿取号，他才告诉你到哪个窗口取药。那下一步，如果我们在这基础上，像这个网友提出来的，我们把我们的信息系统进行改造，让我们在交费的那个时候，打出这个发票或者说这个收据的时候， 嗯， 同时也告诉你你到哪个窗口去取药， 合二为一，把步骤， 这个就把取号的那个环节就可以省掉了， 嗯， 又进一步方便了患者。我觉得这个建议呢，我们可以采纳， 好， 回去我们在信息系统去改进啊，也欢迎大家在服务流程上多给我们提这样合理化的建议。 嗯，这个好建议陈院长已经收到了，回去以后就找这个信息部门赶快落实哈。 对， 嗯， 就至于刚才网友提到最后一个就是药价的问题啊，我可以跟这样跟大家说，北京从去年的4月8号实行了医药分开的综合改革，其实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在这个改革还有一个配套的举措，就是北京市呢在所有的医疗机构建了一个阳光采购的平台， 嗯， 就是在药品采购的这个环节，通过量价挂钩，降低了药品的采购价格， 嗯， 我得到的大数据呢是整体的药价下降了大约8.8%， 嗯， 那么我们知道取消药品加成，15%的药品加成取消，再加上8点几的采购的价格下降，总体上说，北京市的这个药价下降的幅度是20%左右。 嗯， 那么至于这个网友提出来的问题说，那我是不是看病，因为我还要交医师服务费了，然后药虽然便宜了，那我到底是挣钱亏钱了呢， 还是 赚钱了省钱了呢？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我是这么看，医药分开的改革，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药品回到它本来的属性， 嗯， 就是它不要给医院带来利益，它就是看病治病的武器， 嗯， 所以医药分开分的是什么？分的是药品销售和医院之间经济利益的关系分开了， 嗯， 药品是零差率，你多少钱买进的朝阳医院，我就多少钱卖给患者，中间不允许加价一分钱， 嗯， 就是说药品的销售给朝阳医院不带来一分钱的经济好处，这样促进了药品的合理使用，这是带给老百姓最大的红利。 嗯， 至于费钱和省钱，我应该这么说，总体上来说，我们在改革测算的时候，医师服务费的标准怎么定的，就是跟你取消药品加成你省的钱和你医师服务费多掏的钱，我们做个测算，总体上是平衡的。 嗯， 就是这边省的钱药钱和那边多掏的医师服务费是平衡的，总体上是这样的。 嗯， 但是具体到每一个患者可能有不平衡， 嗯， 可能有的人省的药钱多一点，有的省的药钱少一点，但是我要说的是，医师服务费医保是绝大部分都给报 销 的， 嗯， 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缓解这种不平衡带来的阵痛。 嗯， 所以总体来说大家的负担不会有明显的加重。 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医院看病，我们每一个朋友都相信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病看好了， 我们说多花点钱少花点钱，最终我们其实都是希望自己健健康康的。 对， 嗯，好，继续来回答，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提出了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院长，说听说朝阳有一个随诊系统，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因为老伴儿呢做过肺癌的手术，需要定期的复查，但是今年冬天啊特别想老两口去海南过冬，就想问问如果通过这种远程随诊系统，是不是比如说在海南那边通过手机的这种远程客户端就可以完成相应的复查复诊了。想问问这个远程随诊系统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我刚才说了，朝阳医院呢这些年呢我们借助这个互联网的就迅猛发展，那么朝阳医院的医疗服务呢也要搭上这个互联网的快车，给患者呢提供多种形式的这种更便捷的服务。所以在2016年的5月份，我们创办了北京市朝阳医院的这个远程医学中心。这个远程医学中心里面呢，它主要的工作任务啊有这么几项。一项叫远程会诊，这只要是给基层的医疗机构，就是医院吧， 二级 的一些医院 或社 区县级的二级医院啊等等，包括我医联体的那些医院，给他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指导，叫会诊服务。这实际上是医生和医生之间就病人的需求，我们给他一个指导和会诊。还有呢就是叫远程辅诊辅助诊疗。辅助诊疗是什么意思呢？比方说我在一个县医院，这个县医院建得很好，国家也新给他配了这个 B 超，新给配了 CT， 设备很好， 核磁都是很好的设备，但是能够看懂这个片子或者看片子经验很丰富的医生他还不具备，换句话说他还需要时间慢慢的去培养。那么我们就是提供这种远程的指导，就是你把这个片子把这个 B 超的影像通过网络传输给我，我的医生借助这个影像传输系统我们来给诊断。实际上你即使是在朝阳医院看病，会这个影像学的医生也是看着屏幕做影像学诊断， 对， 也不需要看病人。所以这个远近，你是在海南岛远隔几千里，还是在朝阳医院隔我就相隔20米， 没区别， 其实没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就提供这种以影像学为主要的这种远程的辅助诊疗。那么还有一项内容，第三项内容就刚才这个患者提到的随诊。比方说就是在我这住过院做过手术或做过治疗的病人，他出院以后需要对亲的随访，定期的复诊。那在北京还好办，外地的病人过去就得舟车劳顿，跑到北京来。那如果以后他所在的地区，比方说他在那个县的医院或他在那个城市的旁边的那家医院，他跟朝阳医院签约建立了这种远程医学的这种关系，那么他就可以在那里申请远程医学会诊，由那里的医生申请，然后跟我们这边的专科医生对接，就能够给他指导他做相应的检查，给予他更多的治疗。 那像这个远程的会诊系统，现在朝阳医院已经和哪些地方建立了这样的系统，大家可以享受到？ 那么目前呢，我们从2016年开始建以后呢，我们现在正在处在一个扩大影响不断的辐射的这个范围。那么我目前呢已经跟一些县级的医院外地的医院不断的在签约，目前已有几十家了吧。那么以后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近期主要是以北方地区，因为我们接过 京津冀周边 地理京津冀啊包括环渤海啊东三省啊等等这些地区呢，周边的地区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战略这个思路，我们重点发展这边。当然我们也不拒绝跟远程的像新疆啊像青海啊这些边远地区啊这种远程医学的对接那么扩展。那将来我想我们所有在朝阳医院这个就诊的病人，如果他出院想随诊的话，我们就可以给他提供一个跟我们建立 对口的医院， 对口医院的一个名录，他可以就近选择。如果我们过1年2年，我们这个网底铺得更密实，我们跟更多的地区的区县医院建立这种会诊的联系，我想这个服务随诊就能够贴近百姓了。 变得更加方便，我们说天南海北都可以随时享受到朝阳医院的优质我们说医疗服务了。 那么刚才我说这是第三块， 那么远程医学中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第四块就是医学教育。那么医学教育既包括对我们业内的，包括对基层医务人员的指导，比方说通过这个系统我们指导他们，这个给他们做培训啊，做病例分析等等，同时呢也可以利用这样的系统呢对患者进行科普宣传，开展医学教育，所以我们叫医学中心 啊，所以说这个远程医学中心能干的事儿特别的多，不光是医生和医生之间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联系也可以通过它建立起来。 所以我想呢，不远的将来，这个医疗服务的业态啊，不光是有一家固定的医院，实体的医院，恐怕呀，有跟那个商场一样哈，那么也会有既有线下的实体医院给的患者服务，恐怕将来也会有 线上 的网上医院。为患者和其他的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这个互联网加，我们说几年前想到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可思议。这几年互联网加已经帮我们实现了这样的服务。现在朝阳医院也在通过互联网加，把更多便民的服务带给我们的广大患者。那这个朋友问的是海南有没有相应的这个医院？海南现在有吗？ 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咱们再期盼两年。我觉得大家伙这样的需求多了，我觉得也可以和比如说当地的这些医疗卫生部门反映。咱们有需求，朝阳医院是不是首先敞开大门的，欢迎合作的？ 对，我们欢迎全国各地的各家医院都敞开胸怀，愿意跟他们去签约。无偿的。这个签约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服务。 好，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有需求的话，跟当地的卫生部门反映，咱们可以和朝阳医院成为这样我们说签约的单位，我们就可以在当地享受到朝阳医院的这种医疗的辅助服务了。 是这样。 好，节目时间有限，好，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朝阳医院有没有一些新技术会用在患者的身上啊？其实之前就有这个我们说院长来做客，我们问到咱北京市有一个医管局的扬帆计划， 对， 有很多的我们说科研新项目都是通过这个计划走到了我们的临床一线，让我们的患者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变化。也想问问朝阳医院有这样的新技术新变化用到我们说临床一线了吗？ 有很多。大家其实知道朝阳医院的，更多的人知道朝阳医院的呼吸科很有名，水平很高。其实朝阳医院的心脏中心，无论它的心内科心外科也很棒，朝阳医院的职业病与重度医学科也是久负盛名。那么医管局呢，为了提高市属医院它的临床科研和这个服务的水平，那么启动了一种叫扬帆计划的这种学科发展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里边呢，北京朝阳医院的呼吸危重症的治疗技术啊，生命支持技术纳入了扬帆计划。大家可能在去年流感流行的时候听到过一个技术叫 ECMO， 或者叫人工肺啊，说的更通俗叫人工肺的技术。朝阳医院呢目前呢已经在这方面啊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另外我们的泌尿外科的肾移植的技术，我们肝胆外科开展的肝移植的技术，还有我们的妇产科的肿瘤的妇科肿瘤的手术技术，我们心脏中心的高血压病的研究，还有在血液病方面呢，有一个叫多发性骨髓瘤的这种病，朝阳医院都是非常有特色有技术优势的，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患者，也都纳入了医管局的扬帆计划。 哦，这些新技术已经在朝阳医院逐渐转化到我们的临床的一线应用了。 对， 大家伙很多的这种技术已经可以感受到它在看病或者是就诊治疗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了。 是这样，我们的 ECMO 的团队呢，他们多次的奔赴全国的边远地区，甚至远赴韩国，那么转运回那些呼吸衰竭的危重症病人，并且呢使他们能够起死回生，挽回了生命。 好，这个新技术也是逐渐的服务于大伙儿哈。时间有限，最后呢也请我们的陈院长和大伙儿来公布一下我们的院长送健康环节的正确答案吧。朝阳医院是从哪年开始无假日门诊的呢？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回答是98年，有听众朋友回答的是01年，还有朋友回答是09年，也就是说给了三个答案之后还有人选错哈。我们说是97年、98年还是99年呢？陈院长， 应该是1998年， 1998年， 也就是说到今年正好已经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前半夜扩散条件不利，后半夜受到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改善。首要污染物为细微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70到140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四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三级轻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多希望你在这里，哦哦哦，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你是我的方向感。可以切断。